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那样的话，你得出的结论一定是错误的。被誉为推理小说中的圣经，《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埃勒里抢先说话，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约翰斯先生。埃勒里继续从容不迫地开场，他接着说，所以请你原谅，我要求今天晚上在这个房间里所谈的一切不得在外面泄露一个字。嗯，约翰斯点了点头，似乎他以前早就听说过这种要求似的。很好，先生。埃勒里朝着那幅画的方向扬了扬头，然后说，约翰斯先生，你能确定那幅油画的作者是谁吗？ 众人肃然静默着。这位专家微笑着拿起了一块缠着丝带的镜片，凑在了一只眼睛上，向书桌跨进了一步。这位老头小心翼翼地把油画放在了地上，摊平，仔细地审视着。过了一会儿，又吩咐埃勒里和佩伯各执一边，把画绷紧了，举在半空。他把几盏灯的柔和的光线投射到画上。这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约翰斯也没有吱声，就这样工作着。而他那张胖胖的小脸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他聚精会神地对那幅画一英寸一英寸地仔细地看，看来他特别注意最靠近其标的那一群人像的面容。工作了半个小时，然后他愉快地点了点头。埃勒里和佩伯把油画放回了书桌，诺克斯缓缓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专家的脸。这个小老头终于说话了，这件作品有来头啊，这个来头跟我下面要讲的大有关系啊。大家对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人们已经知道多年了，实际上已经知道好几个世纪了，这个专题共有两幅画，两幅画一模一样，当然除了一点。有人喃喃地嘀咕了一句， 什么一模一样？ 对，一模一样，除了一点。一幅画已知是达芬奇的亲笔，当时皮洛西戴里尼聘请这位大画家到佛罗伦萨来绘制一幅战士图，以装潢他宫殿中新议事大厅的一面墙壁。达芬奇就选择了1440年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将军们在安吉里桥附近战胜 尼古拉·比辛尼诺的故事作为话题。是啊，莱昂纳多·达芬奇最初所勾勒的底稿啊，这是原始草图的技术名称，底稿啊，实际上常被称为安吉里之战。哦，这是一项伟大的壁画工程啊，说来一巧啊，米开朗基罗也参加较量，选择比萨的故事为话题。后来啊，达芬奇没能把这件事情做完，诺克斯先生可能对此也是知道的。他在画完了争夺奇标之战的闲图后就停工了，那是因为墙上在烘火之后油彩剥落了，于是他前功尽弃了。哦，有人推测达芬奇离开了佛罗伦萨是因为自己白费了心血而大失所望，于是他把原来的底稿就制成了一幅油画。哦，那是作为一种自我艺术鉴定吧。反正关于这幅油画是传说纷纭的，可惜后来啊，他竟然遗失了。直到几年之前，伦敦维多利亚博物馆的野外工作者在意大利的某处发现了这幅油画。大家听得入了神，安静的怕人。然而这个小老头约翰斯仿佛毫不察觉，他只是自顾自地接着说，如今那份底稿已有了许多的副本，年轻的拉斐尔、弗拉巴尔托洛梅奥以及另外一些人的复制品都很有名，但是那个底稿在供这些复制者临摹之后，其本身却遭到了毁伤，底稿从此失传了。殿堂上壁画的原迹呢，也在1560年被瓦萨里新制的壁画所覆盖，因此达芬奇亲笔原作的发现，不妨这样说吧，在艺术界那简直就是惊天动地的大发现。哦，这就引出了别有风味的故事来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样的画儿现存两幅，各方面全都一模一样，当然了，除了一点，第一幅画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发现了，并且展览过，其作者是谁从来没有确定过，直到大约此前6年左右，维多利亚博物馆的大发现。难题在于专家们一直没法断定最早发现的一幅是否为达芬奇的作品。事实上一般认为那是罗伦佐·迪·克雷迪的手笔，或者是罗伦佐的某个门徒所为。哦，这就像艺术界的一切争论。哦，期间不乏嬉笑怒骂，诽谤重伤。直到6年前，维多利亚发现了那幅画，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某些古老的记载表明，这同一话题共有两幅油画，一幅是达芬奇的亲笔，另一幅是复制品，复制品的作者是谁，这些记载都是含糊其辞的。传说认为两幅画一模一样，除了一点，对， 仅靠其标的人像的皮肤的色泽是存在着微细的差别的。根据传说，达芬奇作品的皮肤色泽稍稍深了一些啊，当然这种差异是极为细小的，所以这个记载总是在强调只要把两幅画并列在一起，才能确切无疑地辨认出哪幅是达芬奇的亲笔。哦，所以你们瞧。听到这儿，艾雷里喃喃地说，有趣儿，诺克斯先生，你过去知道这一点吗？ 诺克斯摇头晃脑地说，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可基斯先生也知道，我已经说过了，我早就拥有这幅画，所以当卡基斯先生把那一幅卖给我的时候，我就可以现成的把两张画放在一起比对，而知道哪一幅是达芬奇的作品。可是现在，他愁眉苦脸地说，那幅达芬奇的作品却不翼而飞了。 啊？约翰斯显出了不安的神情，但接着笑了笑说，哦，我看那不关我的事了，反正那两张画一起在博物馆保存了相当长的时间，是博物馆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断定该馆的野外发掘工作者所获的那幅画是达芬奇的真迹。啊，后来呢，另一幅，哦，也就是复制品，失踪了。谣传是卖给了美国的一位财主收藏家，还说这个人花了好大一笔钱。尽管已经确知这是复制品。说到这儿，这个小老头朝着诺克斯投去了一个挖苦的眼色。没有人插嘴。约翰斯挺了挺他那瘦削的前胸说，哦，有朝一日，如果博物馆那幅达芬奇的作品也销声匿迹了的话，那就很难，或者说，哦，我应该说不可能，单凭任何一幅画的本身就判断出它是否为原版了。是的，你只靠一幅来鉴别，就永远无法确定了。艾勒里说，那么，约翰斯先生，这一幅呢？ 哦，这幅吗？ 约翰斯耸了耸肩， 肯定是两幅中的一幅，然而不拿另一幅来对比的话， 他住了口，拍了拍前额， 当然了，我真蠢呢，这一定是复制品。原画远隔重洋，在维多利亚博物馆里呢。 艾莉莉赶紧说，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哦，既然两幅是如此的相似，约翰斯先生，为什么一幅价值百万，而另一幅只值几千呢？ 哦，我的好先生啊， 专家惊叹起来， 这真是叫我怎么说呢，你这话问得好幼稚啊。一位希拉顿的原火跟一件现代的仿制品有什么区别吗？ 达芬奇是一代宗师，而按照传说呢，复制品的作者说不定就是洛伦佐的一个门徒，只不过拿着达芬奇的成品照糊了画瓢罢了。两者价值的差别，哈哈，那简直就是名价 和初出茅庐之间的作者的差别吗？即使把达芬奇的画法笔触模仿的完全一样，那这幅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它算得了什么呢？哦，埃勒里先生，你总不见得会说摄影能够伪造出来你的签字，就跟你的铅笔签字本身可以等量齐观了。这位约翰森似乎越讲越来劲儿了，不知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是埃勒里谦恭得体地向他致了谢，并把他送出了门。这位专家直到出门都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直到他走了一会儿，大家似乎才恢复了生气。探长用厌恶的口吻说：哦，艺术，呵呵，哦，达芬奇，现在比起以前更是一团乱麻了。我的探长生涯算是到头了，嗯，他两只手往上一举。地方检察官若有所思地说：其实情况并不算坏啊，约翰斯的这方讲述至少证实了诺克斯先生的说法，虽然没有人能认得清哪一幅是哪一幅，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有两幅画并存一室，而我们一直还以为只有一幅画，所以我们必须探查出偷另一幅画的窃贼。佩伯说：我不懂博物馆为什么对第二幅画只字不提呢？毕竟我的好佩伯啊，埃勒里悠悠地说，他们有了原件，何必再为复制品伤脑筋呢？他们对复制品是毫无兴趣的。对，桑姆斯先生，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咱们正在查访的那个人就是偷另一幅画的人，也就是写恐吓信给诺克斯先生的人。此人用期票作为信纸，所以必定也就是设计构陷斯隆，并且杀害格雷姆晓，以及设计构陷乔治卡基斯的人。桑普森挖苦地说：真是绝妙啊，绝妙的总结。现在你已经把咱们已知的全部加在一起了，哦，那么何妨请你也把咱们所不知道的告诉我们呢？哦，所以我要问你，这个人他是谁？哦，埃勒里叹了口气。哦，桑普森检察长，桑普森先生，你老是跟我过不去，想让我丢脸，想出我的洋相。好，难道你真的想知道你这位对手姓甚名谁吗？桑普森睁圆了两只眼睛，探长也开始感兴趣了。桑普森说：我，难道我真想知道？哈哈哈，你看他居然这么问我。地方检察官扯起的嗓子喊着：啊，这真是问得妙不可言，不是吗？我当然想知道了。他的目光锐利起来，停了一会儿，平心静气地说：哦，艾勒里，我看呢，你也并不真正知道。嗯？你知道吗？诺克斯说：是啊，埃勒里先生，他究竟是谁呀？埃勒里笑了笑：诺克斯先生，我真的非常高兴，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提这个问题。你必定曾经在看书的时候读到过下面的这样一句话吧，因为不少成名的人物，拉冯丹、泰伦斯、克罗里治、西塞罗、朱温诺、迪奥根尼，这些诗人、哲学家、演说家、哲学家、数学家、立法者，早已用各种方式重复过这句话了。他们就是应该有自知之明，詹姆斯·诺克斯先生。说到这儿，埃勒迪用人世间最亲切的口吻说：你被逮捕了，大吃一惊吗？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声称并不，他说在那整个激动人心的夜晚，他一开始就觉得诺克斯形迹可疑。另一方面，很有意思的是，他又迫切渴望得到说明，为什么呢？怎么会呢？他甚至显得焦虑不安，证据在哪儿呢？他脑子里已经在忙于思考提起公诉的事宜了，并且认定了这是个棘手的大难题，所以忧心忡忡。探长没说什么，他的心情顿时感到轻松了。他一直在从侧面偷眼打量着自己的儿子，他感到局促，感到拘谨。当时一经宣布，诺克斯立刻吓得瘫软了半截，可是简直又像奇迹似的恢复了常态。布莱特小姐对这一切无法置信，她吃惊的气都喘不过来了。埃勒里呢，主宰着舞台，可是却并不过分的显得得意。在探长叫总部派人来把诺克斯先生悄悄带走的时候，埃勒里一味地摇头，没有详加解释。不，当天晚上什么也不谈，明天上午谈吧。对，也许是明天上午。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星期六早上，各报全都以头条大字报道了这位大亨的被捕。有传闻说，某个接近总统的显要人物曾以个人名义致函纽约市市长探听此事。这个传闻可能属实，因为市长整个上午电话忙个不停，有致电局长打听情况，可惜局长知道的比他更少，又打电话给奎因探长，探长疲惫不堪地直摇头，对官方的一切询问只是回答说等着吧。从百万富翁诺克斯家散热气管子中搜出的那幅画交给佩伯负责，扣押在检察官办公室，以后审讯的时候用，以通知苏格兰场在即将来临的一场法庭上唇枪舌战之中需要这幅画作为证据。等到相应级别的陪审团对诺克斯审判结束之后，原话自当是予以妥善的奉还的。要容纳埃勒里所执意邀请的这一大批专爱吹毛求疵的听众，探长的办公室实在是太小了，因此集会地点就安排在警察总部的一个专门用来开会的议事厅。出席者包括一群出类拔萃的记者，奎因父子、桑普森、佩伯、克洛宁、斯隆太太、琼·布莱特、艾伦·切尼、弗里兰夫妇、纳齐奥·苏伊查、伍德拉夫，还有以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入座的警察局局长、副探长，连同一位老是用手指摸摸衣领的坐立不安的绅士，此人被认出来是市长最亲密的政界朋友。看来是由埃勒里主持会议了，这是最不合传统的做法，这时检察长桑普森大为恼火。市长代表很不以为然，警察局局长也显得不大乐意，可是埃勒里却满不在乎。这议事厅有个讲台，他往这讲台上一站，就如同老师打算给整个教室里干瞪着眼睛的娃娃们上课似的，而在他的身后竟然还放着一块黑板。艾勒里站得笔直，气宇轩昂，加比眼镜也擦得干净光洁。坐在后排的克罗宁副检察官对桑普森检察官咬着耳朵：亨利，老兄啊，走着瞧啊。哎，这位百万富翁诺克斯可不是好惹的呀，他们在这个案子上不知道要胡闹到什么地步啊。哦，我简直是不敢想象啊。桑普森检察官没有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埃勒里平静地开始讲解了，流利畅达地把过去分析案情时的一切事实和推理都罗列了出来，以便使那些到目前为止对本案内情和奥秘还一无所知的人有所了解。直到埃勒里把收到两封恐吓信前后所发生的种种情况叙述完毕，埃勒里才稍稍地停顿了一下，舔了舔他那发干的嘴唇，又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抓住这新推论的要点大家发挥了。他说，大家注意，唯一能够投寄这两封恐吓信的人，就是知道诺克斯窝藏脏话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刚才已经指出过了。 诺克斯藏有脏话这个事实，幸而不为别人所知。那么除了勘察的人，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谁还知道这个事实呢？对，只有两个人知道，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格里姆肖的同党，上面已经分析过了，这个人就是杀害格雷姆肖和斯隆的凶手。这个人之所以知道诺克斯藏有这幅画，是因为他跟格雷姆肖合伙，而格雷姆肖曾经亲口承认过。这个同党也唯有这个同党知道全部的始末和根由。另一个人呢，当然就是诺克斯本人了。这个事实我们这些人当中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过。很好，再说两封恐吓信是各用半张期票打字而成的，这个事实充分证明了写信人就是谋杀格里姆肖和斯隆的凶手，也就是格里姆肖的同党，因为唯有凶手才可能从格里姆肖的尸体上取得那张期票。请诸位牢记这一点，因为这是逻辑结构的重要环节。好，我们进一步讲吧。在检验了打字机打出来的恐吓信之后，我们发现了什么呢？哦，第一封恐吓信是用一架恩德伍德牌打字机打出来的，巧得很，凶手报告我们斯隆与格里姆肖是兄弟的那封匿名信用的正是这同一架打字机。第二封恐吓信是用雷明顿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这第二封的打字明显地露出了马脚，打字者在打美元三万这一组字眼的时候曾经有过失误。从失误中显然可以看出，三这一字键的上排的符号并不是普通的标准键盘上的符号。我来描绘给你们看一看信上那组美元三万是什么样子，对，这将有助于讲清楚我现在形成的观点。说着，艾勒里转过了身子，用粉笔迅速地在黑板上写出了下列的图像。好，诸位现在请看。艾勒里转回了头。打字者的失误在于，在打出美金这一符号之后，没有完全放掉字形变换按钮。结果，当他接下去沁按第二个字键的时候，也就是打出三这个字的时候，就在纸上出现了半截的破字。打字者自然就会沁按逆位按钮重打三字。但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那三字键的半截破字还存在纸上。那么犯了这个常见的打字失误之后啊，所谓的失误就是在企图打出字键的下排的那个字的时候却没有完全放掉字形变换按钮，或称大写字体按钮的时候，又怎么样了呢？无非就是这样，准备打出字键的下排字样的地方仍然空着，在空格的上端印出了下排字样的上部。诸位不妨看看我随手在黑板上画出的草图。怎么样，我这么讲大家听懂了吗？大家点了点头。妙得很呐、啊、我们不妨想一想，在所有打字机的标准键盘上 三这个字的剑棒是怎么样的呢？不言而喻，我指的是美国打字机是怎样的呢？三是在字键的下排，改字键的上排是代表号码的符号。哦，我来画给你们看。他再次转身朝向了黑板，用粉笔写出了下面的这个符号，一个井字。啊，简单吗？啊，他转过身，但我要请你们注意，第二封恐吓信上的失误表明它并不是从标准键盘上打出的，至少三这个字的键棒并不标准，因为在后退一格打出三字的部位的上方的断头符号原该是这个井字符号的下半截。然而正如你们在黑板上所看到的，却远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却是个很特别的符号，左面一个弧圈，向右拖出一根曲线。艾德利已经牢牢地吸引住了在座的全体听众了，他向前倾着身子继续说，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在这第二封恐吓信所用的雷鸣盾牌打字机，在三这一字键的上排通常为井字这一符号的位置，显然另有别的特殊符号。说着他朝黑板上井字这个符号晃了下脑袋。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弧圈曲线只不过是某个完整符号的下半截，它的上半截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符号的全貌是什么呢？他站得笔挺，平心静气，诸位思考一会儿吧。请看看我用粉笔在黑板上三字上面涂鸦的这个记号。他等着大家都鼓着眼睛，但没有人搭腔。即使再明白不过了，艾德利说，我真奇怪啊，在座各位特别是新闻记者竟没有人能够推敲出来。我对自己的答案是十分确定的，没有人反驳得了。我认为这个弧圈曲线只可能是某一个符号的下半截，那是唯一能想到会出现于打字机上的符号。该符号很像手写的大写字体 L， 竖笔当中有一小横，换句话说，它就是代表英镑的符号。他的话引起了一阵惊叹和赞赏的七七叉叉的声音。很好，我们只需查出一架雷鸣盾牌打字机，当然了，肯定是一架美国打字机，其三字键的上牌乃是代指英镑的符号。从概率来说，一架美国的雷鸣盾牌打字机恰巧在一个键棒上有着这个异国符号，我相信它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你能查到一架打字机恰巧在这个字键上有这个符号，我可以根据数理和逻辑百分之百的肯定，那就是第二封恐吓信所用的打字机。艾德里有力地做着手势，对，上面这段开场白对于理解下面的话是很重要的，请留意我下面说的。还在斯隆被认为是自杀的那段日子里，在收到第一封恐吓信之前，当我跟诺克斯谈话的时候，我得知他有一架新的打字机，那上面的一个字键是改装过的。对，这是我偶然获悉的。当时我去拜访诺克斯，他正在指示布莱特小姐开一张支票用于缴付新打字机的款项。他还提醒他的秘书别忘了为了调换一个字键而另付一小笔费用。 此外，也就是在那个场合，我听布莱特小姐告诉我，这架打字机是雷明顿牌，对，她明确地说出了这个牌子。我还得知，这是那所房子里唯一的一架打字机。旧打字机呢？诺克斯先生已经当着我的面吩咐布莱特小姐送给慈善机关了。布莱特小姐着手替我打了一份数字符号，她半道停了下来，接下了纸，喊着说，我得用笔来写出号码井的这个字眼儿。当然着重语气是我现在加上的。尽管这件事在那时并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据此了解到，诺克斯的家里只有一架打字机，是雷明顿牌的，上面没有号码井字。是的，没有这个符号。否则的话，布莱特小姐为什么必须用手写出井字这个符号呢？并且我还知道，这架打字机上的一个字键是调换过的。现在，既然这架新打字机上有一个字键是调换过的，既然它缺掉了号码井这个符号，那么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所调换的字键必定就是号码符号键。这个字键的下排就是三这个字，这是基本逻辑。这样，我只需弄清另一个事实，我的推理就完整了。我如果能够查明，在这被调换的字键上，三上面原来的这个号码井字符号的位置已经换成了英镑的符号，那我就能万无一失地断言，这架雷明顿牌打字机就是用来打出第二封恐吓信的打字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收到了第二封恐吓信之后啊，我为了要做出这个判断，只需要朝打字机的键盘看一看就可以了。哦，一点儿不错，正是那个符号。其实，地方检察官桑普森、地方副检察官佩伯以及奎因探长全都应该记得这个事情。当时他们如果能够注意，就根本不需要直接查看打字机了，因为那个时候库因探长曾在诺克斯的书斋中起草了一份电报发往苏格兰场，电文内有一句话就包含着15万英镑这几个字眼儿。而当布莱特小姐用打字机誊录探长的铅笔草稿的时候，哈哈，他并没有使用英镑这个字眼儿，而是用了这个符号。所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架打字机，只要有布莱特小姐能在电文中打出符号这样一个事实，再加上我手头已经掌握的其他情况，那也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上述的结论的。是的，活生生的事实摆在这儿，铁证如山，第二封恐吓信所使用的打字机乃是詹姆斯·诺克斯先生的。前排坐的是新闻记者，他们的笔下出现了爱丽丝梦游仙境，除了喘息的声音以及铅笔的刷刷声，悄默声息，艾勒里把烟头丢在了地板上，用脚踩灭了，对总部的规矩以及普通的礼节已然毫不放在心上了。他轻松愉快地说，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诺克斯收到第一封恐吓信之后，他谢绝一切宾客，连他的法律事务临时代理人伍德拉夫先生也不接见。这就意味着能够使用诺克斯打字机来写第二封信的唯有以下这些人，那就是诺克斯本人、布莱特小姐、诺克斯家的仆佣，还有由于两封信都是写在半张期票上的，而期票又只可能为凶手所有。这又意味着 上述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就是凶手。艾勒里滔滔不绝地讲着，以至于议事厅后排的细微的声响，实际上必须说明这个声响是从理查德·奎因探长座位上传出来的，没有被人注意。艾勒利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他说个不停，是可能的反对意见无从冒出声音。他接着说，好，让我们逐一排除疑点吧。我们先考虑最后一批人。好，写信的人会不会是他家佣人中的一个呢？不会，因为在调查本案的最初的阶段，这些佣人当中没有一个曾经到过卡基斯家。检察官派有专人掌管着具体名单的，因此这些佣人当中没有一个能够针对卡基斯以及后来又针对斯隆布置假线索。而这套伪装假线索的手法是凶犯的重要的特征。 所有的线索已经全部呈现在你的眼前，真相就要揭晓。祝狩猎愉快。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